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们来聊聊数据库参数设置。这一讲的参数比较多，也比较长，所以呢，我很建议你去 Web 端结合文字稿进行学习。话不多说，下面切入正题。MySQL 是一个灵活性比较强的数据库系统，提供了很多可配置参数，便于我们根据应用和服务器硬件来做定制化数据库服务。如果现在让你回想，你可能觉得在开发的过程中很少去调整 MySQL 的配置参数，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很有必要去深入了解它们。我们知道，数据库主要是用来存取数据的，而存取数据涉及到了磁盘 I/O 的读写操作，所以数据库系统主要的性能瓶颈就是 I/O 读写的瓶颈了。 MySQL 数据库为了减少磁盘 I/O 的读写操作，应用了大量内存管理来优化数据库操作，包括内存优化查询、排序以及写入操作。也许你会想，我们把内存设置的越大越好，数据刷新到磁盘越快越好，不就对了吗？其实不然，内存设置过大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 InnoDB 中的数据和索引缓存，如果设置过大，就会引发 swap 页交换，还有数据写入到磁盘也不是越快越好。我们期望的是在高并发时，数据能均匀地写入到磁盘中，从而避免 I/O 性能瓶颈。如果你对我刚刚提到的 swap 页交换不够了解，文稿中有注释，你可以去查看一下。所以啊，这些参数的设置跟我们的应用服务特性以及服务器硬件有很大的关系。 MySQL 是一个高定制化的数据库，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调整参数，定制性能最优的数据库。不过想要了解这些参数的具体作用，我们先得了解数据库的结构以及不同存储引擎的工作原理。这部分内容呢，可以结合文稿中的图示。我们一般可以将 MySQL 的结构分为四层，最上层为客户端连接器，主要包括了数据库连接、授权认证、安全管理等。该层引用了线程池，为接入的连接请求提高线程处理效率。第二层是 server 层，主要实现 SQL 的一些基础功能，包括 SQL 解析、优化、执行以及缓存等。其中与我们这一讲主要相关的就是缓存。第三层包括了各种存储引擎，主要负责数据的存取。这一层涉及到的 buffer 缓存也和这一讲密切相关。最下面一层是数据存储层，主要负责将数据存储在文件系统中，并完成与存储引擎的交互。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下，当数据接收到一个 SQL 语句时是如何处理的。首先说查询语句，一个应用服务需要通过第一层的连接和授权认证，再将 SQL 请求发送至 SQL 接口。 SQL 接口接收到请求之后，会先检查查询 SQL 是否命中 cache 缓存中的数据，如果命中，则直接返回缓存中的结果，否则需要进入解析器。解析器主要对 SQL 进行语法以及词法分析，之后便会进入到优化器中。优化器会生成多种执行计划方案，并选择最优方案执行。确定了最优执行计划方案之后，执行器会检查连接用户是否有该表的执行权限，有则查看 buffer 中是否存在该缓存，存在则获取锁，查询表数据，否则重新打开表文件，通过接口调用相应的存储引擎处理。这时存储引擎就会进入到存储文件系统中获取相应的数据，并返回结果集。再说说更新语句，数据库更新 SQL 的执行流程其实跟查询 SQL 差不多，只不过执行更新操作的时候多了记录日志的步骤。在执行更新操作时， MySQL 会将操作的日志记录到归档日志中，这个步骤所有的存储引擎都有。而 InnoDB 除了要记录归档日志之外，还需要多记录一个重做日志。重做日志主要是为了解决 crash safe 问题而引入的。我们知道，当数据库在存储数据时发生异常重启，我们需要保证存储的数据要么存储成功，要么存储失败，也就是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这就是 crash safe 了。我们在执行更新操作时，首先会查询相关的数据，之后通过执行器执行更新操作，并将执行结果写入到内存中， 同时记录更新操作到重做日志的缓存中。此时重做日志中的记录状态为 prepare， 并通知执行器更新完成，随时可以提交事务。执行器收到通知后会执行归档日志的写入操作，此时的归档日志是记录在缓存中的。写入成功后会调用引擎的提交事务接口，更新记录状态为 commit， 之后内存中的重做日志以及归档日志都会刷新到磁盘文件中。基于以上两个 circle 执行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执行查询 circle 语句时会涉及到两个缓存。第一个缓存是刚进来时的 query cache， 它缓存的是 circle 语句和对应的结果集。这里的缓存是以查询 circle 的 hash 值为 key， 返回结果集为 value 的键值对。判断一条 circle 是否命中缓存是通过匹配查询 circle 的 hash 值来实现的。很明显 query cache 可以优化查询 circle 语句，减少大量工作，特别是减少了 IO 读取操作。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主要的设置参数来优化查询操作，具体内容见图示，挑其中的几个重点强调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合适的 query cache min read unit 来减少碎片，这个参数最合适的大小和应用程序查询结果的平均大小直接相关，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公式计算出来。还有 query cache 虽然可以优化查询操作，但也仅限于不常修改的数据。如果一张表数据经常进行新增、更新和删除操作，则会造成 query cache 的失效率非常高，从而导致频繁的清除 cache 中的数据，给系统增加额外的性能开销。这也会导致缓存命中率非常低。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查询状态的命令查看缓存命中率。如果缓存命中率特别低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命令来关闭查询缓存。经过了 query cache 缓存之后，还会使用到存储引擎中的 buffer 缓存。不同的存储引擎使用的 buffer 也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主要讲解两种常用的存储引擎。第一种 MyZIM 存储引擎参数设置调优。 MyZIM 存储引擎使用 key buffer 缓存索引块， MyZIM 表的数据块则没有缓存，它是直接存储在磁盘文件中的。我们可以通过 key buffer size 设置 key buffer 缓存的大小，而它的大小并不是越大越好。正如我前面所讲的， key buffer 缓存设置过大，实际应用却不大的话，就容易造成内存浪费，而且系统也容易发生 swap 页交换。一般我是建议将服务器内存中可用内存的四分之一分配给 key buffer。 如果要更准确地评估 key buffer 的设置是否合理，我们还可以通过缓存使用率公式来计算，具体公式见文稿。第二种InnoDB 存储引擎参数设置调优。 IBP 是 InnoDB 存储引擎的一个缓冲池，与 MyZIM 存储引擎使用 key buffer 缓存不同，它不仅存储了表索引块，还存储了表数据。查询数据时， IBP 允许快速返回频繁访问的数据，而无需访问磁盘文件。 InnoDB 表空间缓存越多， MyCircle 访问物理磁盘的频率就越低，这表示查询响应时间更快，系统的整体性能也有所提高。我们一般可以通过这样多个设置参数来调整 IBP， 优化 InnoDB 表性能。第一个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IBP 默认的内存大小是128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设置 IBP 的大小。 IBP 设置的越大， InnoDB 表性能就越好，但是将 IBP 大小设置的过大也不好，可能会导致系统发生 swap 页交换，所以我们需要在 IBP 大小和其他系统服务所需内存大小之间取得平衡。 MyCircle 推荐配置 IBP 的大小为服务器物理内存的 80%。 我们也可以通过计算 InnoDB 缓冲池的命中率来调整 IBP 大小，具体公式见文稿。但如果我们将 IBP 的大小设置为物理内存的 80% 以后，发现命中率还是很低，此时我们就应该考虑扩充内存来增加 IBP 的大小。第二个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InnoDB 中的 IBP 缓冲池被划分为了多个实例。对于具有数千兆字节的缓冲池的系统来说，将缓冲池划分为单独的实例，可以减少不同线程读取和写入缓存页面时的征用，从而提高系统的并发性。该参数项仅在将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设置为 1G 或更大时才会生效。在 Windows 32位操作系统中，如果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的大小超过 1.3G,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默认大小就为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除以128兆，否则默认为1。而在其他操作系统中，如果 InnoDB Buffer Pool Size 大小超过 1GB,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值就默认为8，否则默认为1。为了获取最佳效率，建议指定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的大小，并保证每个缓冲池实例至少有 1GB 内存。通常建议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的大小不超过 InnoDB Read IO Threads 加 InnoDB Write IO Threads 之和，建议实例和线程数量比例为1:1。第三个， InnoDB Read IO Threads 和 InnoDB Write IO Threads。在默认情况下， MySQL 后台线程包括了主线程、IO 线程、锁线程以及监控线程等。其中读写线程属于 IO 线程，主要负责数据库的读取和写入操作。这些线程分别读取和写入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创建的各个内存页面。MySQL 支持配置多个读写线程，即通过刚刚说的两个参数来设置读写线程数量。读写线程数量默认值为4，也就是总共有8个线程同时在后台运行。这两个参数设置的读写线程数量与 InnoDB Buffer Pool Instances 的大小有关，两者的协同优化是提高系统性能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一些内存以及 CPU 内核超大型的数据库服务器上，我们可以在保证足够大的 IBP 内存的前提下，通过文稿中的公式协同增加缓存实例数量以及读写线程。如果我们仅仅是将读写线程根据缓存实例数量对半来分，即读线程和写线程各为实例大小的一半，肯定是不合理的。例如我们的应用服务读取数据库的数据多于写入数据库的数据，那么增加写入线程反而没有优化效果。我们一般可以通过 MySQL 服务器保存的全局统计信息来确定系统的读取和写入比例。如果读大于写，我们应该考虑将读线程的数量设置的大一些，写线程数量小一些，否则反之。第四个， InnoDB Log File Size。 除了以上 InnoDB 缓存等因素之外， InnoDB 的日志缓存大小、日志文件大小以及日志文件持久化到磁盘的策略都影响着 InnoDB 的性能。 InnoDB 中有一个重做日志文件，InnoDB 用它来存储服务器处理的每个写请求的重做活动，执行的每个写入查询都会在日志文件中获得重做条目，以便在发生崩溃时可以恢复更改。当日志文件大小已经超过我们参数设置的日志文件大小时， InnoDB 会自动切换到另外一个日志文件。由于重做日志是一个循环使用的环，在切换时就需要将新的日志文件脏页的缓存数据刷新到磁盘中。理论上来说，这个参数设置的越大，缓冲池中需要的检查点刷新活动就越少，从而节省磁盘 IO。 那是不是将这个日志文件设置的越大越好呢？如果日志文件设置的太大，恢复时间就会变长，这样不便于 DBA 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将日志文件大小设置为 1G 就足够了。第五个，InnoDB Log Buffer Size。 这个参数决定了 InnoDB 重做日志缓冲池的大小，默认值为8兆。如果高并发中存在大量的事物，该值设置的太小就会增加写入磁盘的 IO 操作。我们可以通过增大该参数来减少写入磁盘操作，从而提高并发时的事务性能。最后一个， InnoDB Flash Log at TRX Commit。这个参数可以控制重做日志从缓存写入文件刷新到磁盘中的策略，默认值为1。当设置该参数为0时， InnoDB 每秒钟就会触发一次缓存日志写入到文件中并刷新到磁盘的操作，这有可能在数据库崩溃后丢失一秒的数据。当设置该参数为1时，则表示每次事务的重做日志都会直接持久化到磁盘中，这样可以保证MySQL 异常重启之后数据不会丢失。当设置该参数为2时，每次事务的重做日志都会直接写入到文件中，再将文件刷新到磁盘。在一些对数据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中，显然该值需要设置为1。 而在一些可以容忍数据库崩溃时丢失一秒数据的场景中，我们可以将该值设置为0或2，这样可以明显的减少日志同步到磁盘的 I/O 操作。总结一下， MySQL 数据库的参数设置非常多，今天呢，我们仅仅是了解了与内存优化相关的参数设置。除了这些参数设置，我们还有一些常用的提高 MySQL 并发的相关参数设置，我给你总结了一张表格，可以去文稿中查看。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我们知道 InnoDB 的 IBP 的内存大小是有限的，你知道 InnoDB 是如何将热点数据留在内存中淘汰非热点数据的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